秀，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长队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蓄水，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唐师爷让西安府知府张治中把钦差的手下当成江湖上风麻燕雀当中的燕家门来对待，并且教授他破解的方法。说起来，这燕家门是非常的厉害，善于大型的表演，甚至连宫里的太监和阿哥都可以冒充。那么唐师爷出的主意究竟能不能奏效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两个人一看外边这么些人，如入无人之境，搭着这死人就招摇过市，谁敢问？京城出来大阿哥打死个太监，打死一老奴，那还叫事儿吗？这帮人已经认铁了，这是大阿哥了。瞧见打死人愣不敢问，可开了门了，再关门就不让关了。成筐的银子顺门缝往里挤，愣往里塞。这伙人全上船了，巡抚带人亲自送到江边。就瞧有一位，这位啊，人样子得好，个儿不高不矮，长得不胖不瘦，方便大脸，哎，一口京片的，这个买卖得都会说北京话才行，得唬得住。那刚才那风那个一炕音字，那歪了，不信了。您琢磨琢磨，皇上是关外来的，到北京这么多年，皇上养活出大阿哥，切味的，那不像啊，得一嘴京片子。搀着一小孩，岁数不大，十来岁的少年上船。搀着上船之后，巡抚带着人全都在江边伺候着，独自顺跳板下来，啪，就一小信封。哪位是巡抚？ 我是，过来。 你们这些意思大阿哥也都明白了，这些日子你们的事大阿哥可也明白了，既然你们这份人心到了，也不能白了你们。大阿哥呢有这么一个纸条，这儿看可不成，回衙门去看，明白吗？ 明白。 拿这纸条揣着等着，这撤跳板大船走，一直送的看不见了，这帮人才敢往回走。不说别人，单说巡抚着急回府衙，到府衙把这纸条拿出来打开了一看，上面俩字，他也不痒痒，挠挠干嘛？ 上面俩字领戏。巡抚也不傻，一拍脑门，好几万银子，大小官职全让人给骗了，领戏。谢谢您，这肯定不是大个了，也甭问了，这是燕家班，是燕字，叫白了叫燕。为什么叫燕？第一，大雁成群，这个大雁一群一群的，而且是候鸟。什么叫候鸟？就南来北往，这个买卖您记住了，在一地干不了。蒙完这省巡抚，好比在江苏，什么浙江啊、山东啊、安徽，这就都不成了，得大吊脚奔西北走，踏踏实实先访，得了这笔钱之后，在这儿住一年多，住好了打听这儿谁有毛病，问，把你所有犯的这些事儿证据全都问一差不多了，开始设计怎么导演，通过谁勾你上钩。这里边有长学的，说吊坎儿长学的，有长展的，这个难啊，这句坎儿一般人不懂，什么叫展点呢？仆人就装这老太监，这个最后还得给打死。那说真打死假打死，真打死，这行害人就在这儿，找这展点可费了劲了。找这么一人还得真，还得骗他，先把他骗信了，然后以聚力诱之，让他参与到这犯罪集团当中来，充当一犯罪分子。巨大的利润面前，他可不知道他有死，所以这个也是被害人之一，而且丧命。这燕家班就这么狠，就这么厉害。您琢磨琢磨，的老太监年老了，被轰出宫了，什么事也没有了啊，就是太监庙里边或者太监坟里边一待。您听这地方叫太监坟，没死呢就如同死了一样，宫里边赏的这点东西，这么多年的年俸月俸，就是够生活的。太监的生活是很悲惨的，真说太监啊，荣耀归还故里的能有几人呢？就是小德章那厉害，剩下得好下场的人并不多，什么安德海呀、李莲英啊，这个下场都不是特别好。简短说，这个命可就丧在这上头了。那么他取候鸟的这么一个习性，而且是整班运群体犯案，而且每办一个大案少了也得一年，多了说得搁上三年五年的功夫，这厉害，这是真正大江湖，你不由得你不信。这雀呢，说头里有麻这有雀，这不一样吗？不一样，这雀取的是雀，风麻燕雀，专吃雀，这个只能过去有，现在不好有了。怎么呢？这任走了，后任没到，这位置空缺，这一府的人都等着新官上任，那新官怎么没来呢？想办法这行人半道把这新官给他绊住。新官上任，你走的半道，你得带着家眷呢，也是一般人呢，当然要赶上阴天下雨那更好，直接你自己就误了。就即便你不误，想办法半道得让你误几天。这帮人呢也了不起，也是团体作案，这行头治的得像，暗含着得把新上任的这位官长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履历，都当过什么官，全得弄清楚了。真正的有老爷，有长班，有师爷，有夫人，有少爷，有三班衙役，跟着赫赫唐威就上任去了。那位没来，他先走马上任了，当地就信。这为什么现在做不了？现在不成，现在这电脑厉害，这官没来呢，他的个人信息早就到了，是不是？再有一个，现在都有交接工作，那个新领导没来了，这旧领导不能走，你得等他来了你才能走呢，过去不是。所以这吃缺，这也是一大门，这生意您琢磨，他到这儿当这三天官，执掌生杀大权，那就了不得， 捞一票赶紧就走。所以这风麻燕雀跟您各位说，这在旧社会过去一直到了民国还有很多，就是现代社会让我们看新闻经常也有假冒军人、假冒军官冒充啊，在社会上行骗，这都归到这些门里头。风麻燕雀这都是大生意。总而言之，您各位千万不能信。哎，您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您就找政府，各级政府办您的事儿去。哎，谁说谁有什么门子、什么什么路子能给您办多的事儿，您别信就是了。只要您花钱，估计就离假的不远了。哎，那么这燕家门有没有一个人的呢？也有，这独燕更厉害。哎，而且女班，所以也有写风麻燕雀的燕的，写小燕的燕，不写大燕的燕，写小燕。这就一个两个，这冒充什么？冒充官夫人。这有点啊，这个仙人跳的意思，又不完全是。哎，这就一两个女流也能把你骗得坑家败产喽。所以这唐年唐师爷全懂。轻易说不到这儿。这风麻燕雀不是这么简单，要我要跟您说呀，甭说一小时，六小时都说不完。那过去那大小骗子太厉害啊，现在我跟您说手段翻新的还有，不是没有，您真得加小心留神。哎，我呢从小对这方面感兴趣，掌握了很多骗人的方法。为什么呢？保护自己呀，我不能拿这骗人家，尤其现在净上电视净上广播，我冒充谁也不行啊。你不就那说相声的吗？其实我长得挺富态的，那是不是？我来一阵巡抚多好，人可得信呢，人家啊。所以这个笑话有的是，对，机会再给您说。今儿就说这风麻燕雀，这是燕家门，这就得法办，全抓起来。唐年跟他说这个，呵，张志忠一听，好嘞，那咱们这江湖人我更得办他们了。叫快班，马快壮三班衙役全喝齐了，两位班头啊，一快马张，一瞪眼刘，把这二位传来，多带人，所有三班衙役全凑齐了，调200府兵，一共凑了小300人，带着家伙先把年公馆给围了，就是谭旺他们家这祖宅，浩浩荡荡发奔公馆。到这儿先下明暗哨，里边这儿呢早就准备好了，就瞧这个知府张志忠让手下的听差带着这两位先生，还跟上回一样拿自己的名次，台阶以下，这回有记性了，根本就不往那台阶上面上，省得挨呲头。拿着这个离老远就站住了，回事，先别让你挑出错来，上回好一迈腿告诉我们不懂规矩，不上台阶，在台阶底下喊回事。台阶上面这几位一瞧，哟，长记性了。什么事？西安府知府闭嘴，不来一趟了吗？已经打发回去，怎么又来了？啊，不是，您容我把话说完了。特带了我们西安府啊两位名医，这两位名医呢来给钦差老大人调治病患，给来看病的。您受累，往里给回一声吧。哦，谁带着来的？我们知府。你们知府家多小啊？他带着来，他过来说就是，你算干什么的？哦，我们知府在那儿，您别忙，我们官卑之小啊，埃及不上。嗯，他不过来，我想不起这词儿来。 你他刚从埃及回来，因为他去埃及，我们这儿耽误他不上班了。我想起埃及不上，那那那，哎，他不往跟前凑，我还想不起这词儿了。哎，我们知府在那伺候着您呢，我们给您换去。当差的不讨这没趣儿，他也不逮这苦子，转身人回来，把这名次啊，还交的。知府张志忠手上，老大人，您过去，您自己说就得了。张志忠不愿意过去，那没办法呀。那，一个个狗脸寒霜，是不是？他就这态度，就得忍着，满面陪笑。捐班出身，别的不会，啊，阿谀奉承会。托儿这又过来了，回事。哦，还真客气，大义工。西安府啊，不错不错不错，是带了俩大夫给老大人瞧病。听说燕路之上钦差老大人很辛苦的啊，是有寒症啊，还是有热症啊，啊，还是水土不服啊，鞍马劳顿呢、啊、甭管怎么说吧，这是我们西安府最好的两个大夫，给老大人瞧病的，这你能拦吗？不能拦呢。底下这句话干了，您回一声张委员吧，张委员管这事儿。张委员所有的公文信件代拆代看，一应事宜代行代办的，那就得回他呀。您再瞅门上这四位一撇嘴，什么？您给回一声张委员吧。回张委员干什么？西安府，您这差是怎么当的？哦，又哪句话说错了？那不回他怎么办？您有公事，我们回张委员；瞧病是私事，私事张委员不管。您这里一没有公文，二没有信件，没有公事，我们回张委员干嘛呢？不等着张委员申斥我们的吗？这个事情不能回张委员。哦，老大人见不着了，这张委员也见不着了。带这俩大夫瞧病，那这归谁管呢？这归总管管，这事儿给您回总管。哦，我先打听打听吧。这总管是怎么？总管多大岁数？七十多了。嚯，老的人也没七十多呀？怎么七十多？你瞧瞧，这总管跟您说，是我们老的人家里老家人了。还没我们老的人的时候就有这总管了，七十多了，当初伺候老爷子，现在又伺候老的人。哦，是是，那既是私事，瞧病那也得先进去呀，是不是？您给回这总管吧。好吧，那您必不去，这儿晒会儿，我们给您回一身去。哎呀，晒不是晒一回了，晒着吧。拖这半弦跟外边这晒着，当差的进去回，老半天，好家伙，这作陪，就听这门道里边恩盆一声，咳嗽带喘，好家伙，这老总管够口啊！老总管太老了，倒背手塌了形，由门道后头站出来，给一后脑勺，门道后头应该脸冲外，不急。好像回头跟人说话似的啊！谁饶我呀？给一后脑勺。当差的赶紧过来，贵府贵府贵府，我们老总管来了，你赶紧过去。一个奴才，那张委员好歹是官儿啊，这一府的总管算干嘛地的呢？这张志忠也混蛋，这就别行礼了，给一总管也行礼。西安府参见老总管。老头子那么一回头。就是你找我呀。张志忠一抬头一瞧这老头子，倒抽一口凉气，就仿佛一大马猴一样。去青的这脑门刮得锃亮，老头子微有白胡须，两鬓有点斑白，尤其这两只眼，这两只眼睛不亚如两盏金灯的相仿，俩黄眼珠贼光四射呀。书中代言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不圆二侠个侯杰。 冒充老总管、老管家，台阶上面一站，哼，你找我？哈，我找您。你找我干嘛？我们听说老大人病了，谁告诉你老大人病了？还不是张委员说的，你听他的干嘛？他巴不得老大人死，天天咒老大人，呵，在老大面前把他宠得可了不得了。所有的信件他能够代搀代看，所有的事情他代行代办。那要我干什么？老大人是我一小给抱了大的，到现在他个猴崽子都成精了，他说什么是什么，分明拦着你不让你见。你怎么倒信真了？听说你还带着大夫来了，老大人没病，一瞧大夫也让你给气病了。那么老大人真要病了，是你担呢是我担呢？我可得担得起呀、啊。老丹没病是我给气病了的，自从下马到西安府，我他娘的一面都没见着。我带着大夫来给瞧病，到瞧出错来了。老总管，我这不听他片面之词吗？片面之词也不行啊，头次来就应当见我呀，那不是公事吗？怎么着我主不了老的人的户？我没那么说呀，我没那么说呀。在公在私，老的人是您一手抱大了的，二侠侯杰，我亏心不亏心呢？那么大的年羹尧剑客门徒，我可得抱得动啊！超级保健人的能耐不比我次。哎，你这话说的对，正格的老爷们儿，我瞧你不错，你长得就面带忠厚。心里话说，你可内藏奸诈呀！这个带着大夫来了。啊，带着大夫来了，行。带着大夫，跟我过剑道，到我那小榻榻。我这两天也不能老咳嗽，给我瞧瞧。张振荣心里话说：“这可不错，雁过拔毛啊！”哎呦，好难见的钦差老的人呐！我见见钦差，还得给老总管先耗耗墨。嗯，也对。甭管给谁号墨，我先把人都带进去，是这主意。好，那来跟我们一块儿进府吧。哎，等会儿，哪位是大夫？这二位。哦，这二位。后边这几十人干嘛？二百兵暗含着已经埋伏好了。这几十个人好，这个快马张瞪眼刘俩人带着，都是衙役，那腰里鼓鼓囊囊全带着家伙呢。二侠侯杰是干什么？一辈子老江湖，能看不出这个来吗？这几十人干什么？这跟着进去都是伺候老的人的。好，难得你有这一份心，来，都跟着进来。刚一进，后手咣当，大门就关了。炸海军牛于恒、于宝元、霹雳狂风甘虎两个人身手亮家伙，一人一条杵，脸冲里对院子，后脊梁对大门，疯了。再想出的时候出不去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只能奔跑，我多害怕。